伤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上个月，北京市空气中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34微克一立方米，同比下降了 70.7%， 再创历史新低，首次达到了35微克一立方米的国家年标准值。2018年，北京市将力争实现80%的三级医院门诊预约时间精确到30分钟。到2017年底，本市的家庭医生签约已达852万人，签约率近40%。北京市民政局的消息，北京市城乡低保标准调整为家庭月人均1000元，城乡低收入的家庭认证标准调整为家庭月人均2000元。2月7号，地铁7号线东延黑庄户站率先实现了车站结构封顶，这是7号线东延9座车站中首个实现结构封顶的车站。第35届龙潭春节文化庙会将于2018年的2月16号至2月20号在龙潭公园举行，公园内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，并将于腊月的29、30闭园两天进行最后的装修。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今年发布的亚洲大学排名显示，中国的大学占据前100名的近1/4，前10名中国独占1半，成最大赢家。空军的苏-35战机近日赴南海参加联合战斗的巡航任务，这是空军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、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的务实行动。250件唐代供窑瓷器6号首度亮相中原，其中与大英博物馆馆藏瓷枕同款的残片也首度现身，引发关注。 关于未来，你总有周密的安排，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。关于现在，你总是彷徨又无奈，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变得苍白。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，却一直不见到来。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，却总也收不回来。你始终不明白，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。你始终不明白，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。关于未来，你总有周密的安排，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。关于现在，你总是彷徨又无奈，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。出乎意料之外，

身上流转，让所有业障被原谅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中国海关总署八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一月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.51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6.2%。铁路总公司公布数据，七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895万人次，春运同比增加15.3万人次，增长1.7%。司法部昨天表示，到2020年。我国将初步建立统一的司法行政执行体系，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各领域各群众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。中国文化部八号通报，针对违规动漫视频的前期清理，目前已累计下线动漫视频27.9万余条，封禁违规账号1079个。第23届冬季奥运会今天在韩国的平昌开幕，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2925名运动员确认参加本届冬奥会。昨天春运迎来铁路出行小高峰，全国铁路呢发送旅客930万人次，增开旅客列车904列。广电总局近日发布的2017年网络文学优秀原创作品推荐名单，复兴之路等24部作品入选。

现在呢，拿出手机编辑短信六六发送到10669588800，编辑短信六六发送到10669588800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温暖回家。活动由公益顺风车、北京交通广播、北京车友协会主办，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特别协办。 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你的微笑总是让我为你着迷。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，你有融化冰雪的魔力，从来不敢奢求的我，你的美丽总是让我躲不过去。什么原因发香总挥之不去，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

首届西山民俗文化节暨2018房山新春庙会盛大开启，民俗盛典，饕餮美食，奇富祥瑞，迷幻夜景，更多精彩等您来袭！文化房山，精彩龙门，一切尽在龙。